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场呗， 我是鼓手小鸡。 今天我们没有邀请到来宾， 哎、hey. ， 对，但是有我们两个就够精彩啦，对不对？ Yeah. 其他人只是点缀而已啦。 Yeah.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有趣的事情。 好，什么？ 对，就是我们啊，我们你看，就如同哈、哦，我们最近发的新专辑里面， 嗯， 前方的路里面收录一首歌，叫做《中二中年》。 哎，中二中年。 哎，这个为什么讲中二中年？中二当然很好了解啊，就是这个中二感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但我们的确，我相信现在在收听的朋友们，一定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啊，渐渐步入了中年。 哦、 嗯，你对中年的，你觉得大概是几岁之后是可以觉得算中年这样？ 我觉得可能就是大概退伍，也不是 退伍就中年也太快了吧，好惨哦。 好了好了，三十岁吧， 嗯， 因为退伍是一个分界，就是你好像不能受到学校的庇护了、 嗯，然后进入社会這樣， 对，而且你感觉好像退伍之后，然后跟大家讲说，我还是住家里这种， 对， 好像也有点难以启齿这样， 对 对，那所以就是。好，退伍可能就是一个阶段性、嗯，但是可能如果到中年的话，大概我觉得大概就三十， 我也觉得三十或者说三十到三五这个阶段呢、啊嗯，我觉得你开始触碰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 嗯， 差不多就可以进入快要进入中年这个阶段。 对， 那我觉得啊，我觉得进入这个开始进入中年这个感觉啦， 嘿嘿， 就是说你就可以开始对，就比如说你以前啊喜欢做的事情，甚至你喜欢看的电影、喜欢听的音乐、嗯，你会发现你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对，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啊，我觉得我可以先来提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什么？就是说，像我之前就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进入了三十岁之后，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一点开始。难去接受新的音乐，比如说我举个例， hey, 我们以前比如念高中念大学的时候，喜欢听的歌、喜欢听的团，或者那个时候听的歌， hey. 对我们来说的影响都超级巨大的。 对啊，对啊。 那比如说你以前喜欢的团体好了、 嗯， 然后他们后面出了新专辑，你可以发现大家的同感都几乎都很像。 对， 哦，以前那张最屌， 对， 哦，以前那前两张最屌， 就是永远是。有发现这个状况、啊嗯、就是每次在听长辈讲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欸，以前我们多好。” 有点像那个感觉， 对不对？ 有点像那个感觉。 所以现在我们好像就是会有可以体会到那时候他们当时讲的， 对， 就是哎、欸，我们那个年代哦，超棒。 对， 我们刚出生或者我们国小那个年代，哇，超棒。那时候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 然后反观现在年轻人啊，你们都只能玩这些。 对啊，你们这个好无聊，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超无聊，超无聊。可是殊不知。如果依照这个轮回这样看下来的话、嗯嗯、以后他们到中年 也会觉得我们这样， 对，或者是他们也一定会跟他们的下一代说啊，以前我们那个多棒， 对 对不 对，然后我们以前那个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然后我就有上网查，就是说因为我也会觉得我自己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比如说我三十岁之后啊、嗯、或者 是不是再更老一点之后啊，我就会发现说你真的会觉得比如说你以前很喜欢听的歌、 嗯、 然后那个时候好棒哦、喔、或者我们会觉得哇90年代的歌好棒哦、喔、现在的歌、嗯、也不是说现在的歌难听啦，但是你就真的会觉得好无聊、 喔、 就都那样而已、 嗯、 对、啊、后来我去查、喔 嗯， 不止我这样感觉， 嗯， 很多人都这样觉得，而且大家就会归纳出一个词， 嘿，什么词？ 音乐麻痹症， 音乐麻痹症， 音乐麻痹症、 哦，真的有这个词， 真的有这个词、欸哦 okay ，是真的，不是我瞎掰的。 嗯、 那他这个音乐麻痹症是什么意思、哦？ 所以这是医学上的名词， 也不是说是专业医学的人说的啦， 哦、 就是比如说有乐评 归纳出一个 归纳出来的一个现象、哦、一个结果这样子。哦、okay, okay, okay, 他就是说音乐麻痹症它的症状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 嗯， 比如说你很喜欢的团体乐团、嗯，可你会发现你会觉得说，他们后来的东西没那么精彩了。 哦，嘿嘿， 或者是说你会发现说，对你来说，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嗯，你最得到东西，最让你持有养分的、嗯、的那些音乐、 嗯， 都是你年轻的时候，甚至是你小时候， 对 你听到的那些音乐， 然 后他们就去归纳讨论出一些原因来， 嗯嗯，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嗯、 我也是蛮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他就说这个原因哈，第一个是什么？你长大了嘛，所以你慢慢的会对一些东西缺乏兴致。 哦，嘿， 那缺乏兴致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看多了。 对，没错， 对不对？ 这就是 经验丰富。 他讲的原因是什么？资讯量太大。 哦、OK，OK， 真的，你看，像我们以前，比如说没网络那些时候， 对， 你说真的，你真的也没那么多资讯量。 对， 你就是比如转电视，你才会听到歌；听收音机，你才会听到歌。可是现在来说，真的， 嗯， 你看那个科技冷漠， 对， 每个人手机拿起来，你随时都会出现到一些东西。嗯嗯。对，甚至就它就形成一个状况，说谁谁谁出的新歌，对你来说也是麻痹的。 因为有太多这个选择啦。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会变成有一种现象，嗯，哗众取宠。 哦，就是你要推出来的新东西一定要够刺激，嗯， 对， 对，留住大家目光， 对，或者是什么最好是可以大家可能没有看过的， 对 对，所以口味重的那种， 对，所以你看口味越来越重，然后你又想要在 Facebook 的这个河道里面很快速留住大家目光，你就变得要哗众取宠，嗯，比如说什么新三色，嗯，对，你明明是乐团或是干嘛干嘛，然后出一个 MV， 更没人要看你，嗯，可是你搞一个什么 MV 封面，对不对？嗯，什么什么露奶大挑战，嗯，这个点击率爆量， 有啦，有观察到，就是最近的一些网红，嗯，对，他们都最近做的那个主题都好像是，比如说，欸，去探索，什么，嗯，什么，欸，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干妈点豆腐店还是什么？ 哦，倒瓜醋， 倒瓜醋， 倒瓜醋， 哦，豆腐店沙小，哦，对，就是 豆干醋，豆干醋， 豆干醋，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做一些啊，嗯，好，我们实测，好，嗯，实测这个交友软体约出来是不是真的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呢？哦，这种就是很哗众取宠的，嗯，就是好像现在的网红如果不做这些题目的话， 啊， 好像就没有收视率， 啊， 或是为了要冲高收视率，嗯，所以他们就一直做这方面的。 我说的就是这样。 对对对。 对啊，那就变成说，比如说过多的资讯啊，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你步入三十岁之后，嗯，你步入三十五岁之后，你可能结婚了，嗯，你可能有家庭了，嗯，所以你生活压力变大，嗯，对不对？你要赚钱嘛，你要养家养孩子嘛，对不 对？然后你要想到你的未来，你不像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哇，爽，每天玩，想要环岛就去环岛。对，所以你工作生活压力变大的时候，其实然后资讯量又那么庞大巨大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对一些东西感到麻痹。音乐麻痹症，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音乐麻痹， 对啊，所以就是说，他们就说这个症状哦，其实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表现说你对音乐变成是存在比较多的成分是怀旧感。嗯，你对什么东西会留着在你心里，嗯，在你脑中，就那个东西会带给你怀旧感。嗯，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去一个酒吧喝酒。 嘿，对对对， 我们是玩摇滚乐团的人嘛。嘿嘿嘿。那如果我们要去挑一个酒吧喝酒，我们一定可能如果有那种酒吧是放一些摇滚乐啊、朋克啊什么，嘿嘿，我们可能会觉得哦，赞哦，不错。对不对？ 还是有年代的分别啦， 一定会的，啊。 对，如果你比如说，如果在放比较久以前的，嗯，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如果是放哈我们年轻的时候的那一个歌， 对，我就是在讲这个。比如说，你看我们去一个酒吧放摇滚乐，好，就你走进去，然后喝一喝喝一喝之后，突然放一个，比如那种什么九零年代的，我们以前刚开始在玩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嗯，哇，超棒超棒的。 Don't look bad in anger。 对，就像这样。对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那么爽？因为它就是带给我们一种怀旧感，嗯，在我们这个日常这种生活里面，资讯爆炸，嗯，炸量的一个生活里面。得不到一个怀旧感，嗯，所以其实一开始蛮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音乐麻痹症，嗯，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嗯，对啊，那我就会去想说，难道真的现在的音乐比较没有办法 catch 到我们吗？嘿，然后才查到这个结果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哦，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我们从以前，嗯，我们当然做了好几集节目，都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出发点呐，啊，嗯，因为比如说大家听我们讲，你当然就是我们是比较实际在执行音乐的人，嗯，对不对？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嘿嘿，对，然后所以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大家留言给我们嘛，嗯，对不对？透过你们的角度来告诉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感觉，嗯，那我们想要来跟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说，以我们的角度出发，从以前，嗯，我们一开始可能还没真的在玩音乐哦，嗯，听音乐而已，刚开始接触音乐，嗯，然后之后开始玩音乐，然后一直这样子到近年来的这个差别，嗯，这个演变，嗯，我觉得应该会蛮有意思，嗯，对啊，所以我想先跟大家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嗯，这件事哦，大家我讲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啊，真的，就是什么，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个什么非常大的巨变之一， 什么 聆听习惯的改变。 哦，嘿，你说，比如说，我以前喜欢听这个，现在变这个， 哎，那是聆听喜好的改变，我说聆听习惯。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应该也跟我差不多一样啦，我们是国中同学嘛， 对 对, 對， 所以我们差不多也是国中参加吉他社的时候，开始会比较大量去聆听音乐，然后可能大量去接触一些我们原本没有在听的音乐。 对， 好，嗯，那我问你，嗯，你以前国中那时候在听，嗯，你有什么管道听音乐？ 就是卡带啊。 所以你会去买卡带， 对，会去买卡带，嗯嗯。那个时候就是卡带，然后家里一定都是会有那种，就是 消费型的 那个音响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 按，然后它会这样干， 哎，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的那种电影啊，然后会把一台音响扛在肩膀上， 对对对对， 美国电影那种街头 的那种， 对对，街头那种， 对对对 对，当然可能没有那么看起来那么吓趴啦，不过大概就是那种卡带，然后一直到可能国中开始才有，也不是说才有，就是那时候 CD 慢慢普遍一点， 对对对，慢慢普遍，然后最后就变成就是。完全 CD 取代卡带这样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比较多的还是卡带， 还是卡带。我记得我们大概国一国二的时候，开始 CD 好像比较多人， 对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它比较普及一点，然后价钱也稍微降一点，我们才买得起。 价钱有降一点吗？ 不然其实你看，你说 CD 啦，我们国小的时候一定也有 CD， 可是我们怎么不会？ 或者说他那个啊，我们以前就没钱啦。可能到国中就比较有一点点零用钱这样，然后再加上可能 CD 它比较可以保存的比较久吧。 对， 卡带是不是以前 发霉就没了？ 对啊对啊对啊，或者是它就是保存比较不易，潮湿就比较不容易保存这样子。然后但是 CD， 我那时候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国中同学有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你家那个像 CD 的收藏有几片？”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可能十片以内吧之类。然后他就很得意，哎，我家有可能什么二三十片这样。 谁呀？ 朱林匠。 朱林匠有在听 CD？ 我靠！好，反正我们国中同学。好，然后他那时候就很得意说：“哇，这是二三十片。”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哇，原来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哇 CD。”就是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是一个蛮值得珍惜或珍藏的一个那种收藏的，对不对？ 跟拼拼一样，是个值得收藏的一个东西。 OK OK， 对，反正就是一个好像很值得珍藏的一个东西。可是现在到现在，值得珍藏的东西反而是变成是黑胶。 啊，就是一个复古复兴感的、啊， 对对对，一个复古感。现在大家好像如果比如说真的很喜欢某一个艺人乐团 或是 专辑的时候，然后反而会是去买黑胶。 对， 然后对 CD 的话，好像就是现在大家也不听 CD 了， 因为你看现在你买一个最新的 MacBook Pro 好了，也没有光碟机。 对对，就变成是你要去买一台 找一个光碟机。 对对对，可以专门。听音乐的 CD 播放器这样子， 对对 对, 對，所以其实你看，这就是一个聆听习惯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对， 你看我们以前可以这样讲啊，家家户户都有录音机， 对， 所以你可以放录音带嘛，就我们讲的卡带嘛。 对对对 对, 對。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很酷的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录。 哦，对啊， 对，它都可以按录， 按那个录加播放。 对对对，而且你记不记得？对，你记不记得怎样才可以录？就是卡带你来，不。一般你去买，比如说刘德华的录音带，你放进去不能录 啊？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我提示你，可能想起来，你卡带的下面不是就那个胶条有吗？ 对， 它会跑嘛。下面它的上面这个背面有两个洞 哦， 你有没有印象？有两个洞， 对对对对对， 有两个洞的就是什么？他们已经把那个洞挖出来，所以你在按那个两个键录音键的时候，它就卡不进去，所以你要用胶带把那个洞贴起来，或是你去买空白录音带，你就会发现那两个洞是。没有被挖掉的，对，所以我们以前就会什么，比如说啊，听广播，然后你就放一个录音带，反正就把它弄到可以录啊， 对， 然后你听看到你喜欢的歌，忙按下去， 就 把你的歌录起来嘛，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以前我们小时候，或是甚至国外就很流行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 mixtape 就是你自己做一个，然后全部都录你超爱的歌， 对对对对， 你自己收藏的嘛。 这个东西其实到 CD 时代 也有， 就自己烧、啊、 自己烧 CD。 对啊， 像我最近就把我家里一些 CD 整理整理，然后带来录音室这样，就在外面那箱嘛。然后他旁边就一堆那个我以前自己烧的 CD。 对啊，什么朋克盒。 对对对，那个就跟 mixtape 的意思其实很像。 以前还会自己录卡带，然后是那种华语流行全 集，对，没错。 而且以前盗版的时代也买得到啦。 对， 就是那种华语，什么第一首是杜德伟，第二首郑中基，第三首 孙耀威、 张学友，对 对 对 对 对，都可以买得到这样。 所以你看，以前从卡带你自己录自己弄，然后后来再有 CD， 对，后来再有 CD。 然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从我像我们刚刚也讨论到说，现在也很少人听 CD 了。 对，以前那个 CD 的年代哦，真的就是，比如说你一张 CD 放下去，你就是从第一首。 真的。 然后一直听到尾巴， 真的。 所以比如说他下一首要出来什么之前，你根本都知道说他的前奏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跟着一起哼这样子。 我还记得我国二的时候听那个张震岳的《秘密基地》，还有那个五月天的那个《爱情万岁》那一张，就是《恋爱 NG》。哎，不是恋爱，那首叫什么？心情好，心情坏，那首叫怎么开始，怎么盘？ 疯狂哎，不是第二首啊，第二张专辑， 而且第二首歌什么？那首歌名忘记了 哦，忘记了。歌名忘记了， 但太红了那首歌，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啊，就是这样放进去，然后就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对， 我印象超深刻的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夏天，然后我就躺在地板上又很热，然后就按，然后躺在地板上把两张 CD 都听完，就觉得超爽的这样子。对啊，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从什么时候，然后变得像我们刚刚讲的 CD， 好像比较少人买，因为连电脑都没光碟机。你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成这样 ？CD 变比较多，大概 MP3 时代吧。 对 ，MP3 时代代表一件事情，网络的普及。 对啊，对啊。 你有没有发现？ 对啊。 像比如说。我们呢、啊，像其实我们这一代啊，我们这一代其实就是我觉得蛮酷的，就是你真的经历到一个很巨大的科技发展。 对， 我有印象啊，那个、啊、我高一的时候，我是全班第一个有手机的人。哦 哈，对，高一不 高一开学 撩大 尾，我先有，然后才是撩大尾。我先一开学我就有一个那个杀菌，还有 PHS。对，然后然后其实不到半年呢、欸，差不多全班都有了。所以很快哦， 我应该还没有吧？ 哦，你好像还没有， 我比较晚一点啊。 对， 基本我不是科技人，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也经历过了网路，刚讲的网路。 对， 比如说，我记得在我们国中，可能还没有宽频网路。国小一定是波接的， 国小数 据机波接， 国小还没有啦，国中才开始波接啦， 国中才开始波接啊， 国中才开始波接，嗯。 对，然后高中才有宽频网路嘛？ 对对对，高中才有宽频。 对啊， 对， 就以前你根本也没办法上网， 就拨接那个电话就是线，电话线就被占据。 对对对，而且 电话费超贵， 速度超慢。 对对对， 速度真的超级慢的、哦欸，你要看一个 A 图根本看不了。 对对，开超久的， 而且你要赌这一张开，然后等五分钟，靠封面， 就是反正就是那种超那个怎么讲，21128。beat 的那种年代 KB 啊 KB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像我们啊，很明确的经历到这种没网路，有网路宽频的这种时候 ，MP3 时代出来，对， 就是 MP3， 对啊， 因为你有光碟机，电脑都有光碟机嘛， 对、啊， 然后以前我们刚开始有光碟机，然后你就把那个光碟机放进去，然后以前也还一开始还没有 MP3， 然后一开始你当然用电脑听或是用音响听，然后后来开始有了 MP3 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也开始网路慢慢的蓬勃，然后宽频网路嘛，就真的是跟现在一样，你打开电脑就可以上网这样， 对。哎、欸，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买过一台机器，然后是什么我忘记哪个公司，反正台湾的一个电子公司出的一台 MP3 随身听啊、哦。那因为它的体积就开始缩小了、但是它的容量好像只有什么 几 mega 这样， 什么128还是32 mega？、哦、那时候超级烂的、就是那种还是64 mega 那种。反正就是很小的一个容量，但是因为假如一首 MP3 是3到4 MB 的话，你那一台大概也还可以装就是 一两张专辑，对对 对，而且就是因为它体型又缩小、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又买一台，那就是等于是它那个当下它就取代了我的 CD 随身听， 对，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那左右、就是哎骑摩托车上学，然后一开始就是一台 CD 播放器，这样 Panasonic 的，然后接耳机，然后骑摩托车。 我知道以前我们是不是背背包或侧背，然后我们还会把它夹在这个袋子上。 哎、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然后就边骑车边听， 对。 然后后来就变成那台小台的，就可以放在口袋里面这样子，然后就也是边骑车边听这样。然后到对，反正就那一个时期是这样子，大学的时期。 对对， 那时候有那一台就觉得哇靠，我超帅的。 对，真的。 对，而且那台机器它也不是什么记忆卡可以换什么的。 对，没有 没 有, 没 有，它是。它的那个记忆体就是附在那台机器里面， 直接 USB 插在那个电脑上，然后把歌放进去的。 对，把歌然后连接到那台机器。 对， 所以就直接把它灌到那台机器里面。 对， 所以就是，现在看来那个产品当然就是 就是有早就已经被淘汰了， 绝对淘汰的、啊。 对， 然后因为像我们高中最红的就是 CD 随身听， 对，真的 就圆圆那个嘛， 对 对, 對， 然后大家放在口袋硬塞了一个这里， 对，然后因为那个 CD 随身听，它可能放在包包里或放在口袋什么，然后 震动， 对，震动，然后骑摩托车时候 跳 震动，然后它就一直对跳震，就很烦。但 MP3 就不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就那一台那时候拥有那一台机器就觉得哇超棒， 对 对，很像，而且还有两台那个哎、还可以装个两三片 对 专辑的容量， 专辑 的容量， 对对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 MP3 网络普及嘛、嗯，对不对？然后你把你的 CD 转成 MP3 之后，档案又变超小，又可以丢到那个小播放器里面。然后再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你知道吗？就是 MP3 普及，网络也普及之后，网络上就开始出现一些非法下载软体。 哦、oh, ，对啊， 对，当然 P 图 P 那种， 对，当然我们在这里绝对是不鼓励大家使用非法的软体啊，但是 现在也没了吧， 每个人一定都用过，现在没了啦， 现在没了， 现在绝对没了、 啊，对啊，现在没了， 以前 就被抓到爆了， 对啊，以前我们就是会下载一些这种，是用那个软体去下载歌，嗯，对不对？然后因为你看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那是叫 Foxy 是不是 ？Foxy 更早之前还有一个叫 Kazaa， 一个 K，、 哦、对, 对, 对, 对对对， 一个 K 那个 Kazaa ， 而且我记得是不是 Metallica 有去告这个公司、 ？Metallica 是告 Napster。 Napster、 哦、Napster 这也是 MP3 的、的网站这样子， 是不是也是哦，是那个网站， 就是它一个网站，然后你可以让你一直下载超多 MP3 哦，所以我大概记忆错乱，我以为它是告那个 P2P 的软、体的公司、 不是不是，它是告那个 Napster 这个公司 哦，对，反正有得到一个什么巨额赔款之类的， 对啊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度 MP3 这个事情在台湾也闹很大、啊。就是我记得是什么成大还是交大、 哦、 就是警察进去搜索、哦、扣走电脑，然后因为它里面电脑里面有很多 MP3， 然后他被警察抓走、那你看现在这种日子大家根本习以为常，哎、你有没有那个什么 CD、他们新专辑你有吗，扣 MP3 给我、现在大家也不会讲扣 MP3 了， 对啊，现在都不会， 对啊，为什么？因为进入到一个下一个新的巨大时代， 对， 串流音乐 哦、oh, 啊，对啊， 对不对？ 嗯， 对，说真的， 线上听了， 很多人在串流音乐出现之后，说真的也不买 CD 了。对，因为串流音乐嘛，大家现在手机网络多快啊，对不对？你打开这些串流音乐软体，一按、马上听歌， 对对对， 跟这个歌好像已经放在你手机里面，意思是差不多的。 哎、我记得最以前的 KKBOX， 因为开始有串流，大概就是 KKBOX 之类的吧， 就是在台湾的嘛。 对对对、，KKBOX 以前是不是好像也不是线上收听，对不对？是不是好像也可以下载还是什么的？ 好像是， 我记得最以前的 KKBOX、好像是这样子。 对 对， 下载到下载在软体里面，也不是说真的下载到手机里这样。对啊，所以其实串流音乐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呐、啊。 对对 对, 對, 對啊，就是这个聆听习惯上最大的转变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啊，我们刚刚提到音乐麻痹症也是这样子。这也占的这个它哈、也是一个元凶啊。你想想看，你要听什么有什么的时候， 对， 其实有些情况下哦、你就不会想去听音乐。 对对对， 因为你要听什么有什么。所以你反而会想说我到底要听什么，我有时候其实常常会这样、就很多人会想要说问我们说，你们现在在听什么，或者说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最近在听的东西，我想一想，我靠，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介绍，因为我就乱听 哦。 比如说我想听什么曲风，我就点那个曲风，那当然我会有个习惯说我听到这个我很喜欢，我会把它记下来 哦。嘿，对 对啊，可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资讯量爆炸的时候其实很恐怖、 就当然啦，我觉得现在 也还是会听到就是你喜欢的音乐， 对， 就现在的新的音乐当然还是会很喜欢，但是那个冲击好像都没有那种年轻时候听到的。 对啊， 对对对，可是因为你看哦，好，我刚就想到一件事，比如说你刚刚说音乐麻痹症这件事情、那可是反观过来，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我们出发，因为我们就是本身就算是属于创作者嘛。比如说你刚刚说以前我们听到的音乐很棒、年轻的时候，然后再听同一个艺人或乐团好了、他们接着再写出来的东西，你可能就觉得好像还好、对不对？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精彩、可是对于一个比如说我们是身为一个创作者而言、我们当然就会觉得我这张专辑又有突破， 对， 但为什么？比如说这些观众会觉得，好像还好，是不是跟他们比如说，那当下那个听到的那个年纪，当下那个心境，其实也是有点关联的。 对了，也是有可能呐、 对不对？就是小时候，因为可能没有受过那么多的刺激， 对， 然后听到这个东西，觉得哇，好 shock， 就觉得那个撞击力道很强烈， 超帅的，对不对？就比如说像修齐，修齐他就讲。 那个他听草地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超棒的这样子， 对对 对，当然我们也是觉得草地人很棒啊，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是觉得草地人很棒，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当下听到那一个，因为你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所以带给你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对 对，就是。所以才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实在太帅了。然后当你接触越来越多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就是你可能会拿你以前或者你慢慢经历过的这些听到的这些东西，然后拿来做比较， 对， 然后可能就没有冲击力，就没有那么大， 对啦，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也跟你接触到了多少东西也会有关系嘛， 对， 你的感受会不一样。 对，但反观我们创作者，我们一定会因为一路以来就是这个就是自己的创作嘛， 对， 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个就是又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对于我们前一张比较我们前一张来说，哎，可能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对， 我们又增加了一点什么东西， 对对 对对。 对，而且其实这样讲的话，一定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你现在不喜欢的，你搞不好会发现说，过一阵子或过几年、过十年，你开始觉得好听了，你接受了。就像以前，我就坦白讲，我一开始我觉得 Beatles 很无聊。 哦，对， 哦，我一开始听，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听了很刺激的东西的时候， 对，当当当 当当当很爽的东西，你听 Beatles 你觉得哇，索然无味。 对 对， 就是 太平淡了， 对， 这样子。 然后可是比如说我现在听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其实也很不错，就是变成是每一个时期的你其实你都会不自觉的用某一个角度去聆听这个东西，所以你的感受会不一样， 真的， 对啊。像我一开始听 Radiohead， 我也觉得好难听哦，对，我就觉得在干嘛， 对。 然后但是后来可能过了一个时期之后再去听某些歌，你就觉得哇哇，我听到了我以前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之类的。 真的，就是以前可能会听 Radiohead 觉得哇，这是 好诡异哦，什么什么的， 对，超诡异，什么鬼吼鬼叫什么的，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听 Metallica 就觉得超爽 啊，对啊，以前就是觉得爽爽爽， 对对，就是哇，这口味很重，这种的，然后那个哇，那个 beat 很重，然后那个吉他破音是开下去很爽， 对对 对。但是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听。比如说，好 Beatles， 我会听一些比较老的东西， 对， 什么 Deep Purple 之类的，会觉得哇，很赞其实，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不是说去贬低啊某些曲风或是什么东西的价值怎么样，而是说，其实像我们都会有一种习惯，就是如果有人问我们说，你平常都听什么？说真的，我们什么都听。 对， 我们其实什么都听，对啊， 我属于杂食性的， 我也是杂食性的， 对，就真的什么都会试试看。 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你很爱的东西，可是像我们就什么都听，因为我们可能会听别的东西喜欢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有个想法会去想说，我可以从这个东西里面得到什么养分，对，我可以把它使用在什么地方等等等等这样子。 而且我最近有发现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听一张专辑好了，你在听当下你可能觉得哇，这其实不合我的口味，可我发现比如说我最近在听一些广播电台，当那个主持人比如说我就是听那个马世芳老师，他的那个广播，他有时候会，也不是有时候，他都会介绍这张专辑背后的那个故事啊，或是他可能邀请来宾来讲，比如说他是怎么创作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然后他用了什么东西， 对， 声音是怎么选择的，找谁来的，然后他的故事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同一首歌他听起来，如果你只是一开始单纯就直接听音乐的话，你会第一时间的就用你的感官身体的生理的反应 去解读它， 对，反射，然后去解读，我现在身体觉得这首歌可能还好，可是你当他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大脑有去理解这个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它怎么做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超级有趣的， 或是它形成的过程， 对对，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对， 就很像一个很艰深的电影，好，比如说鬼电好了，那个叫做 Shining， 对不对？ 我不知道英文，就是那个砍破门的那个嘛， 对 不 对, 對？ 就是 對, 对对，反正就是鬼电，台湾翻译成鬼电， 经典电影， 对对对对，当你在看那个电影的当下，可能会有很多隐藏在底下的那个导演想要表达的意思，你可能会看不出来。可是比如说当你去听导演去解说这个东西，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影评人可能他在讲解他这底下象征性的手法是什么的时候， 对， 你就会觉得哇，就是这个导演好屌，就是很有趣。 超厉害的这样子，他隐藏一些东西。嗯，我相信，比如说有一些专辑啊 CD 在做出来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一些彩蛋。嗯，然后那些彩蛋你可能就会觉得很有趣，就你在看那些彩蛋，比如或者是比如说你看了一些漫威电影的时候，你一开始你第一眼你看不出来的，然后你事后你上网去爬文，然后知道有这些彩蛋，你第二次再看这个电影，你就觉得哇靠，好屌， 对 对不对？比如说什么浩克那时候，哎，还是谁索尔那个什么闪电下来的时候，对，你就你当你了解这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靠，这个导演好屌，就是连这个都想到， 或是你了解那个 Nolan。Nolan 拍电影，然后你知道说，比如说他拍那个《星际效应》，他那个东西其实不是特效的时候， 哦，对， 你就觉得哇靠，好屌！然后你再去看这部片的时候，你反而第一次看哦，觉得 OK 啦，不错啦，第二次看感动到， 对，就反而就这些手法，都做得出来啊，对不对？这些现在的特效都做得出来啊，反而当你知道他这不是用特效做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靠，好屌！ 对 对，就 对，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有些音乐之类的啊，你。用不同的角度去聆听，或者说你知道它的背景的时候，你反而其实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对对， 对啊， 确实，是不是有一些歌什么正着放？对，是 那个都市传说是吧？有一些歌的都市传说， 什么正着放的时候，然后他是唱这个歌词，然后你反倒着听的时候，哇靠，他隐藏了一些恶魔的， 真的。这些都市传说其实也很屌哎。比如说，好，小鸡讲到这，我跟大家推荐一个，比如说。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哦，这个 Beatles， 披头士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都市传说，就是披头士的贝斯手 Paul McCartney， 到底还活着吗？大家一定知道，因为他现在还在演出嘛，对不对？你可以去搜寻，其实有一派阴谋论者，他就是说Paul McCartney 其实早就死了。然后披头士他们一直在专辑里面、歌曲里面、歌词里面一直都在告诉歌迷这件事。对，但是这是都市传说啦，可是很精彩。大家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比如你可以打 Beatles 保罗·麦卡尼之死这个事情非常有趣。然后你不知不觉看完全部之后，你就会发现，哎 ，Beatles 的歌蛮好听的。 对， 这是不是他们的阴谋？我也有看过有人讲这个阴谋，他们自己弄的，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发出来的。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暗藏这些线索， 对， 然后再偷偷释放出一个，哎，他们是不是这样？他们是不是这样？ 对对，听说贝斯手死了， 还是我们 来搞这个。来， 对不对？ 对啊， 创造一些都市传说， 创造一些话题，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歌，什么一些歌手，然后什么光明会啊的这些东西， 对啊， 什么好了，反正这就是阴谋论， 对，你可以自己去找啦， 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个， 或什么蜥蜴人， 对， 有没有 这个行销的东西其实很邪恶， 对啊， 很深沉，就居然能把大家搞成这样， 我们还太嫩了，我们都是被操弄， 我们太诚实了 啊！对啊， 我们一直就是很诚实，做音乐很诚实的表演 啊！对啊，真的， 真的推荐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 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从我们以前到现在很大一个变化，聆听习惯的改变嘛，对不对？就是网络的出现 ，MP3 的出现，然后这个串流音乐的出现。 对， 其实我到现在哈，还是会有一些学生啊，很坚持哈，他不听串流音乐。他真的不听呢， 他听实体就 是，他就是坚持要买 CD。因为你说真的，像现在很多串流音乐，大家都知道要付钱嘛，但其实他有免费版，只是他有广告而已。 哪一家啊 ？Spotify 就是这样啊。 Spotify 你去安装手机版，就行动装置或是电脑版，其实你就是装了就可以听了。他也不会说 电脑版现在不行了吧？ 电脑版可以， 还是可以 开放。他也不会说你是免费版，你听到歌比较少，也不会。但是他就是你放了几首歌，他会播放一个广告。 OK， 啊，有些人觉得烦这样子。对啊，那其实你看，他基本上来说哦，等于说免费啦，某一个程度上来说了。但是我还是有学生，他就是不听这个。他就是坚持买专辑，这样子，其实也是蛮令人 respect 的。 其实我觉得，当然你要支持一个创作者，最好的方法，其实就真的是资助他们，也不是资助他们，就是你去购买他们的周边商品也好，去看他们的演出也好，然后其中还有一项就是购买他们的实体的作品。 对， 就是我觉得最能实质的去帮助到，就是这些。 对啊， 演出者， 对啊，对啊，对。 那当然并不是说你去听那些串流的，就是数位 的作品就不能帮助到他们。当然你也可以帮助到他们啦，但是不是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可能比看得到的、拿得到的比较真实。 一定的啊， 对 一定的 那你那个串流的数字，就是 啊，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帮我改过？嗯嗯嗯，对啊，对啊，你发一个报告过来说，哎，我每个月有几千个人在听，啊，我怎么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真的？ 真的真的，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当然你也还是，比如说会依照这一个你聆听的数量，嗯，然后再给予就是创作者相当的一个 对。 就是那个费用， 对 对，当然会这样嘛。但是我会觉得就是 没那么真实、啊， 对，没有那么真实的感觉。可能就是我真的是这个年代步入中年之后，我觉得实体的东西好像越来越珍贵。我还是喜欢拿得到 的。我觉得这个就像啊，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其实你一定都还是会觉得 live 是最棒的。 对， 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团。的 life，你一定就你就可以真实的呼吸到说他在唱歌的时候的那个力道起伏，他是跟你听音乐绝对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對啊，那种对我们来说，其实或是对大家来说，那个就是真实， 还有那个现场的氛围啦， 对啊， 对啊，你明明就可以在家看电影，为什么你要去电影院？ 对啊，或是现在大家 life 也会出 DVD 啊 ，live DVD 蓝光什么的， 對啊 對 啊 對 啊，那你为什么？ 对啊， 对啊。 真的差很多， 现场看的那个氛围，就是我好像曾经有举过这个例子啊，就是当你一个人笑跟十个人笑的时候，你是会被感染的。十个人笑，齁，你会比较容易引发那个笑。但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面，那个笑点如果打不中你的话，你其实也不会笑。对，那个跟现场的氛围是一样的。 对， 就现场的那个大家的那个群众的感染力是很， 还有一些互动什么的。 对，还有那个当然不用讲啦，就是比如音压之类 的，现场的那个 对 设备啊等等灯光的， 一定还是差很多的啦。 对啊对啊，否则你在家，说实在的，你现在就可以出国啦。你上 YouTube 有很多那种就是街拍的那种，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YouTube 上面有那种就是 4K 画质的，然后可能就有一个人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面，然后用一个比如说 第一人称， 对，第一人称用一个 GoPro，然后他就走，然后那个画面哦是他整个影片大概一两个小时哦，然后他就是走，比如说他还会告诉你他要从哪一个街走到哪一个街，然后稍微看一下这样子。其实你说实在，你在家就可以出国，你干嘛花钱出国？当然就是你要呼吸到现场的空气， 对， 感受到当下的那个阳光， 还有那个温度。 对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吃当地的食物、啊， 真的， 对啊，那个都是你在家里。或是你在电视机前面感受不到的， 对啊，你不可能感受到那种的。 对、啊， 所以哈、哦，讲到这里了，各位来按下暂停，你现在就跳出另外一个App 去购买我们的 CD。 哎，对， 对，就是这样，实际的支持哦。然后之后也演出，买票，第一时间买票。 对对，这真的是对于一个就是音乐创作者或是任何形式的创作者最好的支持、 啊，真的是最好的支持啊。 对啊，对， 对啊，对啊。然后你有什么感觉？分享出来给大家知道。你不要一个人在那里，哇，真的好棒，好棒，好棒！分享出来，让大家知道，大家一起琴瑟和鸣。 对，而且，比如说你的那个好专辑好了啦，我还想到一个，就是你拿到实体专辑啊，你还可以翻翻歌词，你还可以知道说，比如说这个制作人是谁，就是你得到的那个资讯量是比较大的。 对。 比如说，好，他的作词作曲者是谁啊？ 吉他谁弹的什么的？ 对对对，这些资讯啊，其实就是只有在实体上面才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就是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歌曲以外的一些其他的小细节，甚至是小故事，对啊，可以让你从这些点，然后再去延伸发展出，比如说我之前就记得你讲的，在以前我们大学时期不是很喜欢听一些朋克的专辑吗？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买的每一张朋克的专辑，它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人混音的， 对对对对，或是录在同一个录音室录制出来的， 对， 你就会对这个混音师或录音室好奇， 对， 原来他的手法，或者是他的那个制作东西出来的那个手感是这个样子，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类似的东西之后，你可能那个耳朵的判别就会知道说，这个会不会是这个人制作出来的东西？对啊，那这个东西是可能你在数位上面得不到的一些资讯， 对啊， 对 啊，对啊，或者说你会发现说，你喜欢的这些人都是同一个厂牌出的， 对，然后那个你就会知道那个厂牌， 对啊， 对啊， 对啊，那你看这个对这个厂牌、对这个团、对这个产业来说都是有。注意的， 对对 对, 对，他们会觉得说，哎，我们成功的塑造一个厂牌的形象，或是对那个、那个混音师来说，他觉得说，哎，我成功塑造了一个我很会做这个的感觉。 嗯，对 对，然后对听众来说，他也是可以得到一种，哎，你对这个风格更深一步的了解。 对 对, 对， 那对这种大家都有帮助的时候，要怎么样有这种帮助？就是你要去做这个。怎么讲贡献吧， 嗯， 对啊，你也不能说这是一个很无脑的贡献呐，也不是啊， 嗯，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对对对对， 对啊。好，那我们来说，比如说除了聆听习惯的改变之外啦，嗯，还有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想到一个，就是这个如果我们以乐团角度出发，演出活动的转变其实也大。改变也很大， 嗯， 像我们以前刚组团啦，那大家一定都会想说，欸，组团了就很想演出嘛。 对， 其实我觉得组团哦，玩乐团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演出，你可以表演，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live 的这件事情。 哎，对。 那像我们以前啊，我们以前刚组团哦，我们所得知的一个讯息就是什么，嗯，啊，你要表演哦，所以你就要准备一些 demo。然后去丢 demo，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像我记得我们一开始组团，然后开始写歌之后，然后准备了一两首歌、两三首歌之类的，我们就把它录起来嘛。 对 对, 对， 可能是我们自己录，或是我们去外面录，应该是会去外面录的。 嗯， 然后把一些做一些简介啊，嗯，把歌词啊什么什么的东西，把它弄成一个小纸本的东西，嗯，加上 CD 啊，嗯，然后到处去丢 demo。 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去。地社丢过 demo， 对啊， 地下社会， 河岸 我也去河岸留言，我也去惹沃， 对， 嗯，对。那以前当然就是说你去丢 demo， 也不代表说他们一定会排你去演出， 他可能要 open jam， 哎之类的，像河岸留言就是这样。 对，河岸留言就是哎，你还要参加那个 open jam， 然后老板会在底下看， 大家看你们觉得你们演出怎么 样, 這樣。对，然后如果不错，他可能就是 安排你演出， 叫一个手下。去联络你们， 对对对对， 联络乐团，就哎，那你们有没有兴趣来拍表演啊？ 对对 对, 对, 对啊！可是像现在，我觉得现在演出就转变蛮大的啊。嗯，除了我们刚 现在都不用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觉得现在好像没有像我们以前那种什么投 demo 到 live house， 没有吗？ 我觉得没有欸，我觉得现在反而变成都是 live house 场馆方主动的去，场馆方会有企划。 对， 企划主动去联络这些乐团，然后说，哎，欸，你们要不要来演出？ 新的乐团，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怎么讲，嗯，反过来， 嗯， 就可能也会让团变得拿翘， 嗯嗯， 变得拽。 哦， 我跟你讲，他们会来找我们啊，我们屌，他们就会来找我们。 可是新团应该不会这样吧？ 可是你想看，现在如果没有，我觉得那种拿翘不一定是主动的拿翘， 嗯嗯， 比如说像我们以前。不是只有我们哦，嗯，我们以前甚至是我们更早一起的这些前辈乐团们， 嗯， 大家可能就会就是哦努力练习，努力练习，然后去，嗯，去跟场馆方丢我们的资料，然后可以，嗯，可以帮我们安排一些演出嘛，嗯，这样子。可是以我现在个人的理解啦， 嗯， 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那种丢 demo 的文化了， 嗯， 可能吧。 嗯， 对啊，你想看啊，你现在去想看，有一个团， 嗯， 他拿了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六片 CD， 还有他们的简介，拿去 live house 说，哎，嗯欸，这是我们的资料，你可以看看。 哎，欸，我觉得搞不好还是有人这样做， 也许吧，也许吧，嗯，对啊。可是现在就是什么，很多我觉得啦， 嗯， 就是。场馆的企划， 嗯， 因为现在串流音乐也多 ，Facebook 也多，粉丝页面也多，他就自己去连，哎，欸，然后大家现在手机都有， 嗯， 对，表演练团拍下来放到网络上， 哎， 就变成我觉得这有点反过来，然后大家去看，哎，嗯欸，觉得这个不错，而且联络这个团要不要来演出？ 这关于这一点的话，我就可以贡献一点，因为那时候 DSPS 也算是就是比较近代一点的乐团， 年轻一点的乐团 ，DSPS 就是我们鼓手小鸡的另外一个乐团。 呀呀呀！那时候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嗯， 就是没有什么做一个 demo， 好几份 demo 这样，對, 对对，然后丢到场馆， 对，啊。對啊， 但是他那至于场馆是为什么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的讯息，我在想，就是比如说可能从 Street Voice 上面。 嗯， 对，因为 Street Voice 它现在有一些排行， 嗯， 对不对？好，就是周排行、热门、即时热门音乐榜之类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然后我在想啊，会不会是基本上场馆他们开始要去，也不是说开始去做功课， 嗯， 但就是他们可能长期以来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嗯 嗯, 嗯， 去观察市场的 生态啊， 对，生态啊。嗯，所以也许会比较像是我在自己在猜，也许会比较像是从这个方面去着手， 嗯嗯嗯， 就是看最近比如说声量比较高也好，或是比如说 听众收听度或是讨论度比较热门的一些乐团。 对， 然后接着在比如说深入他们的粉丝页，嗯，或是看看听听他们的其他的作品，然后或者是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对，就总之就是作品啊， 对， 或是一些 demo 之类的，然后自己上网去听，因为现在宣传的管道大家我觉得都差不多了，一定都是比如说录 demo， 然后放上 Street Voice，或是放上 YouTube 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场馆的人会去听到，或者是一些企划去听到，然后接着可能就是去安排一些。小企划，比如说就是一些拼盘，然后他们我们然后跟谁一起做一个表演这样子，然后或是对，就做这种小企划，然后接着再看这个乐团的现场怎么样， 对 之类的。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像是这样子入门啊，就是跟我们那个时代比起来，好像已经 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没有什么。比如说还有 YouTube 这种东西， 或是 Street Voice 这种东西。 对，然后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要录 demo， 可能门槛也比较高一点。 对， 所以就是就算是有 demo， 可能制作的品质也蛮差的吧。 对， 所以就需要去，我们先丢了 demo 之后，因为那个品质可能也差，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参加 Open Jam， 然后老板看了觉得不错，然后再请企划来安排一些节目这样子，然后谁拼成谁这样子，然后老板可能也顺便观察一下，你们的观众群那个情况是怎样，然后看要不要接下来继续排，等等的， 对啊，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又是一点跟网络有关系的， 对啊，就是改变很大啊， 其实网络真的改变了很多东西的，就是这种网络的改变其实就是科技的进步对这个产业的改变，甚至对我们乐团这件事情的改变。但我觉得有好有坏，它也不是说一面倒的都是不好，对，好的就是资讯传播的很快，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管道可以去 promote 自己，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odcast 一样，我们以前怎么可能做这东西，你根本没有这个器材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记得之前有个图，就是因为网络的出现了之后，它那个图是一些比如说百分比的变化，好，什么年代的时候，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是 CD 最大宗，然后那个 vinyl 就是黑胶，就超小一块，然后卡带什么 cassette 就是慢慢越来越小这样子，好，然后 CD 就开始慢慢减少了，变成是串流，串流开始慢慢就起来了这样子，然后一直到就是最近近代，那个 vinyl 的那一块哦，开始有长大，当然没有到爆冲了，但是开始有长大，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黑胶整个就是有一个复兴的现象这样。 对啊， 对啊， 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如果当你在那里听黑胶，你买了一张黑胶想要听的时候，我用想象的哦，你都可以发现，你一定会超专心的去听那张黑胶， 真的，因为它是一个品味的象征。 对啊，就是或是你在品尝这个音乐这一张专辑， 对， 它就有点不像是 不是消费型的那种。 对，我觉得它绝对跟什么你开一个串流在听完全不一样， 就是开一个串流在听，就是会有一个消费型的感觉，会有一个消费型，比如说就像便利商店的咖啡。但是你买了一个手冲咖啡豆的时候，你还在那边磨，有没有？手在那边磨，然后还去那边压，还是怎样的？就很像你把一个黑胶拿出来，放在那个唱盘上面，然后那个针，然后还要对到那一个， 的确是， 对，你还要对到那个那个缝，好，然后开始听，就是会有整个过程很手工感。对，然后所以你对于它的出来的成品那个音乐，你是可能就会特别细致去听它， 仔细去听的， 而且你还会愿意为了它去买一个好的喇叭， 对， 然后来聆听这个音乐，就好好坐下来去听这样子。那就跟咖啡一样，你就喝那个酸味哦，然后到那个舌根的时候，那个舌尖会有一个带有一点略酸的味道， 真的 还会有一个果香这样子。那 seven 的时候，你鸟这个， 它只是一个饮料而已啊。 对啊，它就是只是让你不要睡觉就好了。 对， 对啊， 真的会有这个差别。 然后开车放那个串流音乐，就会我只是解那个无聊。对。但是当你有黑胶的时候，而且因为那个黑胶一定，你为什么要去买那张黑胶？一定是它对你有意义，你才会去买那一个黑胶。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直接听串流就好了。 对， 你一定是先筛选过。 比如说你喜欢这一章， 对，你真的喜欢这张、嗯、你还去了解了故事，那这一章又被奉为经典， 对， 好，那我就去买好一点的版本， 收集呀、啊， 对对对，然后那个科那个唱盘的那个公司还要是那种好一点的版本的那种、对，好，然后才来放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已经就是慢慢走到了，就是哎，当你要收集当你要品味怎么讲？当你很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是买那个黑胶来品味这样子。 这个真是很不错啊！黑胶也是真的是最近这几年就算是复兴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或许就是有点像我们一开始谈到的那个怀旧感嘛。不一定是说黑胶真的给你一个旧的感觉，而是说你去买这个黑胶，它就像你说的啊，它对你来说，你听过这歌， 对 你不可能盲买。黑胶， 对啊，对啊， 对你听过这个歌，你听过这张专辑，你觉得哇超棒，你想收集。那你觉得超棒的原因其中之一，或许就有可能是这个专辑对你来说有怀旧感，它给你唤起了你以前某一个时期，或是你以前刚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的那个冲击那个感觉。 对啊，再回过来谈一下那个刚刚的场景的问题。对对，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了，就是哎、你还要丢 demo 啊什么的， 对， 就现在就没有， 对啊，比较少了， 这是音乐场景的， 对， 对 那至于在演出场景还有一个蛮巨大差别，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音乐季。 哦，音乐季， 对不对？现在像我就觉得这几年呢、啊甚至是这五年以上，甚至到这十年，音乐季已经开始炸量。爆量的音乐季， 爆量音乐季， 真的像我们以前刚开始， 因为觉得音乐季好赚吗？ 我觉得当然某一种程度上一定是什么，我觉得不能说是台湾人的问题，我觉得商人都是这样， 还是因为那个聆听的，因为啊，好，我刚刚就突然想到，就是还是不是因为比如说，因为现在聆听的习惯的关系，大家好像已经不是去盲从那个。大厂牌的大艺人，所以反而就是很多 啊，这也是一个点， 很多的机会是有， 这也是一个点， 独立艺人啊，独立的乐团，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那个收视的群众。 我想到的是，我觉得你这是一个点，我想到的是，我反而是以商人角度出发，商人就是什么，很多人喜欢，越来越多，他察觉到越来越多人喜欢这个，他就会进货嘛。 对， 因为他觉得卖得出去嘛。 对 对，那就比如说这几年来，这十年来，乐团可能。 群众 没有说真的变主流啦，但是它的确是蓬勃发展。 可是其实搞不好它真的已经开始慢慢朝主流的方 向，也是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啊， 对不对？你看现在最红的，的乐团也好，艺人也好 可能销售都比主流艺人来得高。 的茄子蛋，对不对？ 草东， 对美秀，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商人嗅到这种气息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办很多活动啊。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百货公司， 是 我以前可能找艺人来，我甚至我要办活动炒热气氛，我找魔术师来，我都看过这种，那种炒热气氛嘛，但是现在后来可能他就是什么找乐团来表演， 是 炒热气氛嘛，乐团又会有歌迷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 对。 所以这种商演类的变多，比如说一个我们以前就唱过啊，一个法郎要办了一个活动，找乐团来表演。法郎跟乐团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诸如此类的。那你比如说你这种商演乐团越来越多，就会变成说你在外面随便逛街走一走，你看到都有乐团表演。以前有一阵子就是这样啊，有没有？你随便走一走，又有乐团表演，又有乐团表演， 就是哪个百货公司前面啊， 就是那种 开幕啊什么的。 对对，然后那你当然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什么？比如说乐团越来越多，是不是大家越来越喜欢乐团，所以音乐季就变多？对，音乐季就变多，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来一个音乐季，什么什么就来一个音乐季。 对对对， 对啊，是庙也来一个音乐季，庙口的什么，我觉得没有不好，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要去讨论音乐季这个东西的本身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一集节目，再专门来跟大家讲这个音乐季的事情，或许我们下一集就来讲这个也不一定。 对对 对， 对不对？对，那这个差异就是说，现在音乐季变多了这件事情，其实对乐团来说。一开始来说也是好的啦， 啊、 因为毕竟你演出机会变多嘛， 它可能就是一个过渡时期啦，我觉得， 对， 就是很多东西是一窝蜂，好，然后出来之后，然后就接着又开始一个淘汰筛选的过程， 对 对，就是不适任的， 对， 或是 适者生存，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办的还不怎么好的，那他就会被筛掉， 对 对， 对 啊，就留下一批好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一样啦，是在慢慢变好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过程、 也是乐见这个过程啦， 对啊，那像我们以前音乐季就没那么多啊，以前说真的就是野台。 大，欸，以前一开始还没大港，春娜、野台、海洋音乐季， 就这样， 嗯，差不多啦， 对，真的差不多就这样。 你想不到什么其他，我还真的就没想到其他。 以前还有一个什么印地啦，印地 一次而已， 对对对， 他只办一届，然后小朱老师他们办， 台中有一个台中摇滚嘛，对不对？ 那是后来， 那是后来嘛。有一年在那个什么七旗重化区还是什么那个， 我知道， 那 個，我知道， 那也是印地是不是， 那个是无限自由， 是无限自由吗？ 我记得好像是无限自由 啊，台客摇滚 啊，台客摇滚， 台客摇滚 是的， 台客摇滚也是有跟海洋音乐季一样办比赛，会前比赛， 对 对， 對， 然后他有一个大舞台，然后一个小舞台， 對對對， 然后 對， 对，也是类似这样，然后他就办在那个那时候可能那个重化区，嗯，空地很多，嗯，对。台客摇滚那时候， 对啊，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少那种延续性的音乐季，嗯， 而且以前的音乐季可能舞台也就一个两个，就跟海洋一样，两个舞台， 对，对啊， 台客摇滚那时候也是，嗯，有啦，春娜那时候很多个舞台啦， 对， 那就真的是专门 for 就是独立乐团， 真的要讲的话，其实春娜野台比较像一个音乐季的形态，嗯，对啊， 对， 对， 就是 festival 嘛。 对， 对， 对啊，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两个舞台，会稍微比较没有 festival 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啦。 对， 对， 对， 对， 稍微啦， 会比较商业化一点的感觉。 对啊， 对， 所以说其实你看现在这个音乐季变这么多，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的，嗯嗯。对啊，就是以乐团的角度来说，你的演出机会变多了哦，可让大家可以更有机会来参加你的演出，然后就是对这个场景也是。基本上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啦。 哎呀，哎呀，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浅谈哦，跟大家浅谈。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观察到了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聆听习惯的改变啊，音乐演出场景的改变啊， 对对， 这样的东西。嗯，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以聊的东西还蛮多的。对，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后也可以再开一集节目来跟大家聊一下哦。 我们是已经要老高化了。 哎，欸，这也是不错啊， 就是我们就是再开一集，然后结果那一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 对对对，累积这样子。 对，老高就说：“好，关于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再开一集来聊聊。”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结果就从来都没有。 对，我们得看一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大家想听的话，那我们就来说。 对，而且我们也要哦，对，讲到这个，我们也要呼吁一下，就是反正你有什么问题，哦，有什么想要问的， 没错。 好，有什么建议都还是欢迎大家留言啦。 对，你觉得很棒，你有想要问的，你有什么建议？ 对，因为我们的就是季中的时候，这一季的中间第十集的时候有哎，是第十嘛？ 第十，我们做了一个 Q&A， 做一个 Q&A。好，那相信就是哎，那我们现在这个季中过后，嗯，好，我们也是会慢慢需要累积，就大家对我们的提出的一些建议啊， 我们也持续性的会收集大家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问一些私人问题其实也可以啊，或者你想要听什么，嗯，节目啊，或者你想要知道一些什么人生的，因为我们这是人生相谈室嘛，啊， 对对对， 你想要听一些我们给你们一些什么有关于人生方面的建议啊，欢迎在底下留言。对 对，那如果你是在 YouTube 频道观赏我们节目的人，也不要忘记按下这个订阅按钮， 对， 并且开启 小铃铛， 也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消息啦。 是的， 是的。好，那今天就是我们的这个胖虎人生相谈室，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音乐场景的改变。 嗯，是， 对。那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可能我们今天有发生一些这个放送事故哈。 放送事故，放送事故。 对，这个你如果是听 podcast 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对，是没有问题的。 对，但是你可能在 YouTube 频道这一部分，我们出现一个小小的放送事故，但是没有关系嘛，内容才是重点嘛。 对， 对不对？就像我们说什么。你看不到影像的时候，资讯量不爆炸，你反而专心在听我们在讲什么， 对嘛？ 是不是？ 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在 YouTube 的时候，应该也是开着啦。 对啊， 大家就听声音， 你有兴趣看一下而已，啊。 除非我们有提到，比如说，哎，我们这个会秀出照片，这种的，你才会在好奇看一下嘛。 对， 要不然你们也是听声音嘛？ 对嘛？所以我们美其名说放送事故，这是我们埋藏的一个梗啊。 对啊，看你们注意听啊。 是的。 对啊。 好的，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胖虎人生相谈室，我们下周再见喽， 拜拜。 拜拜。